咁啊，菩萨咧 变化就叫做觉 有情，所谓觉者就系觉悟啊， 就系悟得所谓心法合众生的自三路之别， 同时佢更悟到所谓万法虽多系为心所现， 因此咧名为叫做觉。 但由呢个缩根无 始时来烦恼相闯，唔能够一时之间顿断啊！ 无始时来嘅烦恼，咁啊仍然系个众生， 咁啊所以叫做有情，咁啊合埋咧系觉悟中嘅有情，咁啊若呢个字理嚟嘅解释，咁啊若就话以佢自己所觉悟嘅道理。随分随力啊，广为众生演说，令一切嘅众生以佢有余者受佢化度，亦都知得自己有佛性，与佛同体。咁啊，同此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亦都同样成佛。此就若啊呢个利他呢一方面嘅讲释。咁啊，若是话菩萨。他有大智慧，上求佛道故，就名为觉啊。咁啊，佢有大慈悲，下化众生，就叫做有情。即系佢所化嘅众生咧，属于有情啊。就系若自利，以共利他两方面合埋解释。咁啊，此个菩萨称佢为觉有情啊。他就觉悟本经所讲的三如来藏，妙真如地如山地理，咁就叫做觉啦。咁啊，从此啊，佢起一个大嘅慈悲心愿去度众生，咁啊叫做有情。所以经中讲，佢话各国自知心遍十方。见佛光空的如观手中所持业物，咁啊自己觉悟啊。佢话入悟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生片然，含果十虚。又话获本妙心，常住不灭，咁啊属于自觉呢一方面，自己悟得本有嘅心性。咁啊，佢各处本有个心性妙理之后，佢发个广大心愿啊，度众生就如同阿难尊者，佢闻佛开示四波七大，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之后，佢为着度佛嘅慈悲心因故，佢自己发愿，佢话如一众生未成佛。他就终不止取迷魂，咁啊发愿所度嘅众生咧，就叫做有情啊。咁啊合埋就叫做各有情啦。咁啊悟理就由智慧化他就属慈悲啊，悲智相混，咁就名为叫做各有情。咁啊菩萨所发嘅。就是四宏誓言，咁啊菩萨既然翻嚟各有情啊，佢亦都不离得四宏誓言，以自觉之故，所以佢能学不门，就能断烦恼啊，能成佛道，咁啊应呢个四宏誓言中其中嘅三愿啦。咁啊由呢个发悲心度众生，度有情。咁就叫做有情，合埋咧就叫做觉有情啦。咁啊，菩萨咪通常讲就系有三种，第一种啊系叫做凡夫菩萨，就系、是、指我哋一般人做呢个凡夫为宗啊。咁啊，佢现身启发，得以直接诸佛菩萨出世，或者亲近嗰啲自然知识啊，咁就得闻大法，创发大心，佢从此发四宏誓愿，咁就系菩萨啦。 咁啊，後來嘅醫院起行，由啲發心未走啊，修行力弱，佢個煩惱就勝過智慧，咁就未曾與呢個四雲世現中斷煩惱、學法門、成佛道呢三個大願相應。咁啊，由於佢自己都係初發心個菩薩，所謂智道未旺。咁啊，更加咧談不上啊廣度眾生啦，咁就未曾與呢個四雲世現中最初個一願啊，叫做眾生無邊世現道呢一個願咧相應，所以就稱佢為叫做凡夫慧中嘅菩薩，即係本經啊所謂三善次中前個兩種善次。同埋干净地，同埋十信位等，咁啊都系属于呢个凡夫位。咁啊，第二就系菩萨中嘅菩萨，就系说明佢咧发心亦都好长远，咁啊修行啊亦都好长远啦。咁啊，由于个发心修行都好长远啊，嗰啲智力得好猛，能破生死关。坏烦恼刹，度生死河，同时具足辩才无碍，神通广大。佢能一生中现无量身，在在处处转大法轮，跳龙三宝，是真正的佛子啊！住于呢个纯善地，常为诸佛之所赞叹。咁啊，佢虽然未曾究竟。与呢四云世现相应圆满，但系已经咧系随分随力相应啦。嗱，例如佢随力随分去化度众生，咁就与四云世现中最初度众生嘅圆相应，亦由于以智慧能断烦恼故，就与呢第二愿啊断烦恼嗰一愿相应啦。咁由於佢係九修九學嘅菩薩啦，所以亦都盡學法門，就係以第三法門無量誓願學嘅緣相應。不由於佢係菩薩慧中嘅菩薩啦，係破無明正法，咁就與第四日佛道無上誓願成呢個緣相應。咁啊，既然菩薩慧中嘅菩薩與此嘅四緣誓願相應啦，咁啊，佢個位次啊，就係在本經屬於呢個緣教慧中十至十十回向十地等國，都係屬於菩薩慧中嘅菩薩啦。咁啊，譯名咧叫做聖智菩薩，以智慧故破呢個無明煩惱，而證入啦。这个正人的位置即是见以共正自己本有的三德地藏。那么第三呢是佛菩萨。佛菩萨呢就是已经呢成了佛，所谓九缘三果都早被万德已成佛呢，但是由于个悲心未了啊，敏物长迷，所以个从体起用随流九界现种种的身形来到道诸轮转，这样称为这个菩萨，即是成了佛之后再发现道众生是以菩萨为在这个六道或者他界此方去度这个苦恼众生，这样叫做佛菩萨，属于从体起的妙。例如观音菩萨过去成佛呢，叫做正法明如来。那么现在文殊师利菩萨呢，但是他过去成佛的龙族上尊王法。那么现在叫做维摩大士，即是维摩菩萨咯，他过去叫做金粟如来。又例如央屈摩罗过去他们一切众生起见法，咁啊，虽乎系尊者，过去佢哋青龙陀佛啦，舍利弗尊者过去成佛，佢哋金龙陀佛， 咁啊，此等啊，纯粹都系过去本门久已成佛啦。咁啊，现在即门示现个菩萨身，坐佛转法量，咁啊现呢个菩萨身啊，咁啊合埋咧就叫做佛菩萨。咁啊，再凡夫菩萨、菩萨、菩萨，以共佛菩萨，在此三种菩萨当中。咁啊，前嘅两种就系实修嘅实证，真真实实修行啊。咁啊，真真实实断烦恼。咁啊，正中道妙理。咁啊，现在我哋经题中嘅诸菩萨啦，在呢三种菩萨之中，以边一种咧就属于前嘅两种，所谓凡夫为中嘅菩萨，以共菩萨为中嘅菩萨啦。就绝对不是第三种呢从体起用啊，所谓果后大用度众生的一种。为什么呢？因为本经所谈是第一二大，那么无非啊就欲令阿难以共当时发会的大众，亦都呢教导我们这个末世众生要了知这个大佛顶礼，咁然后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先至可以断尽一切嘅烦恼魔障啊！咁啊，完成不生不灭嘅佛果，就属于咧实实在在啊，要去修，实实在在咧由修啊，先至得正果位。所以三种菩萨当中是属于前的两种，凡夫菩萨以共呢是菩萨，菩萨就绝对不是呢果后所起大用的佛菩萨。那么在这个天台中，那么所讲的菩萨，那么亦有四教不同。若是说品的生灭四谛法，那么修无常生灭观啊，他观身心是无常，是苦空不净无我，咁啊以此自行，亦以此化他，咁啊属于藏教菩萨。若是话品呢个无生四谛法，修无生嘅空观，咁啊观内嘅身心、外嘅世界都系从呢个因缘而生，但系因缘所生法。本无实性，当体即空。咁由于诸法本性空故，当然系冇呢个人我众生受者啊，亦无自他心境。诸法毕竟系如幻如梦，体本空，非灭故空。咁以此自行，咁亦以此个化度众生啊。就名为叫做通教菩萨。若是话品无量四谛发菩提心，去修呢个次第三观，先修空观，咁啊空观成断呢个三界见思烦恼，次修假观，假观成断尽呢个界内外嘅尘沙烦恼。后修中道观，咁啊中道观成啊，别教菩萨从初地开始，分正无明个分正法身卷十二品无明尽，咁啊亦以此自行，亦以此发他，咁啊叫做别教菩萨。咁啊若是话品无作四谛发菩提心，所谓圆修三观系圆覆。三烦恼啊，咁啊圆断三烦恼啊，咁啊同正咧系三德，咁啊以此嚟嘅自行化他，咁啊属于圆教菩萨。咁啊本经咧，当机阿难尊者啊，佢话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的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咁佢所悟嘅就系圆顿理啊。咁然后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佢所修嘅系属于圆顿嘅行门。咁以此自行，亦都以此嚟嘅化他， 咁啊屬於原教嘅菩薩，即是係原教嘅國有情。咁啊又已經從呢個乾運地後心，就話即以此心係中中流入啊，原妙開敷，從真妙緣，從法真妙，妙信不常住，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道純真。咁啊，初信位咧，已經係有如是嘅境界啊！所謂中中流入法菩夜海，咁啊，屬於此經所講嘅咧，就係圓教菩薩。咁啊，有其他諸經十智慧修空觀城，十行慧修假觀城，但係此經在呢個十行之中啊。佢第七行呢已經就係事理圓融，所以十行中第七行嘅經文講得好明白啊！佢話十方虛空係滿足離塵，第一一行中就現十方界啊，你現塵現界就不相留外。咁啊，第十行之中嘅第七行既有如是境界。所以已經是純粹所顯，屬於這個圓教菩薩位。那麼現在說諸者就是多也，那麼諸菩薩呢有以法心，亦有金法心，那麼亦都有呢是當來法心，那麼亦有此界，那麼亦有他方，亦有大乘菩薩啦，咁啊亦有權小個菩薩淺心不同，咁就名為叫做諸。所以經上講，佢話過去諸如來就師門必已成就啊，跟住再諸菩薩都今國入圓明，佢未來修學人都當依如是法。咁啊，既然過去諸法以此大佛顶法修行成法，现在菩萨能到入呢个圆明境界，咁啊亦系以此经修行。咁啊未来修行人能入菩萨位，能成佛道啊，咁啊亦都以此经修而得以成就。咁啊就说明啊，过去佛行菩萨道，现在菩萨行菩萨道，未来修学菩萨道者都依此经修行，咁啊说明菩萨就好多啦，咁啊所称为叫做诸菩萨。咁啊其次就解释万行，若是为以人嚟啲显化啦，咁我哋根据啲经题就叫做菩萨万行，万行系菩萨之所修，咁啊以人显化。我哋就稱佢為菩薩萬行，點解呢？因為法不自行啊，由人行故。若是冇人啊，佢就點樣如法修行啊？亦點樣可以弘揚佛法呢？所以始終就叫做菩薩萬行啦。咁啊，萬就係此方嘅大數啊，表示咧係好多。當然從前就不似今日啦，咁啊今日呢個萬字咧就好少意思嘅，講親咧幾多億幾多億嘅，咁啊但係早期啊，你都唔好話講幾多千百年啊，就係講以我哋嘅歲數啊，五十年前，咁啊香港嗰啲銀紙啊，或者啲鈔票金銀啊，真係得到一個萬字咧，都唔係好多嘅。咁所以中國人呢個萬字啊，就係表示佢呢個數目啊，唔得話多啊，咁啊直情係個大數嚟噶。咁啊萬行咧，咁啊就説明呢個行門之多，咁啊行就係修德嘅種名。咁啊菩薩自行化他，所立德盡善啊，就名為行。咁啊，菩薩所修嘅行多啦，我哋就叫佢總名咧萬行。所以《法華經》裏面講，佢話盡行諸佛都無量道法啊。又《華嚴經》裏面講， 他说我所修行是无有量啊，都获得无量诸功德。咁啊，又话安住无量诸行中，都了一切神通力，咁啊就说明菩萨嘅行门系无量咁多啊，所以以呢个万字咧嚟表佢呢个数目必多。咁啊行就有两种，第一种咧就叫做慧行啊，第二种咧就叫做行行。咁啊慧行就属于波嘢。波也属于智慧之行啊，咁啊叫做慧行啦。咁啊行行咧就属于前五道，即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慈悲。咁啊合埋呢个波也嘅慧行咧，就属于菩萨所修嘅六道行。咁啊慧行就波也属于正行啊，呢个行行就属于坐行，坐行就有显有物。若是话清净律言，属于呢个显教嘅行门。若是本经第七卷嘅坛场持咒啊，属于呢个密教嘅行门。在呢个坐行之中，不论是显教嘅行门，或是系密教嘅行门啊，都要依呢个波耶嘅正行，先至可以得成就啊。因为波耶是为前道啊，若无波耶，前法五路坐行不能成为，叫做波罗蜜道顶岸。咁啊，亦都说明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成菩提，所以波耶叫做慧行啊，亦名叫做正行。咁啊，在《涅槃经》咧，佢就讲菩萨系有五种行，咁啊，五种行咧就系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以及病行，咁啊，一共有五种。嗱，第一咧叫做圣行啊，咁啊，圣行咧就即系圣人所修之行，咁啊，佢就圣行，就分为三种。第一种咧叫做大圣行，咁啊，即系持戒啦。第二种叫做定性行，就修禅定啊。第三种就慧性行啊，就属呢个波耶智慧。咁啊，第一种啊戒性行，咁啊持戒都其实好多种咯。咁我哋根据本经咧，佢话先要持此四种律仪，即系唔杀生、唔偷盗、唔奸淫、唔妄语啊。咁啊，持到皎如冰霜咁清净，就属于呢个真热嘅清净界。因为唔杀生、唔偷盗、唔奸淫、妄语，属于呢个身咧去持戒啊。咁啊，叫做真热清净界。咁啊，又话自不能生一切之业，心三口四啊，都生必无因啊。咁啊，属于如清净界。身之外咧，其余界啊，亦都要持得清清净净。咁啊，又话心业贪淫，都持佛正戒。咁啊，在四种清净名慧之中，一一皆说其心不淫，其心不杀啊，其心不偷，其心不妄语。每一段经文咧，都说出啦。属于咧大乘菩萨界，唔单话呢个心唔好烦啊，连心啊都唔好动呢个妄念。咁啊，既然一一都约呢个心而论啊，咁啊属于国清净界，佢个心咧觉悟啊，所以唔做呢个杀盗淫妄，即系呢个心咧唔起啊呢个杀盗淫妄嘅念头啊。咁佢呢个国言咧清净，就属于呢个国清净界。咁啊，有心上得如色香味触啊，咁啊，一切魔事又云何发生呢？又话必使人机嘅身心俱断啊，断性的亦无于佛菩提，是可稀奇啊！咁啊，属于念清净界。就是他的心念清净， 因为这个心尚且不圆，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么一切魔事都无从发生了，那么属于这个念头呢是清净，那么它叫念清净界。那么又为今妙法三摩提者，则妙常寂啊，是有无二无，无二亦灭，上无不杀不道不淫都云何更除啊？杀道淫事呢？又为欲得菩提，你要除三惑，咁啊，于是就属于咧叫做无上道界啦。等于话能断所断啊，呢、这个心咧都唔执着。咁啊，既无执着啊，当然与呢个无上菩提佛道相应啦。咁啊，为叫做无上道界。咁啊，有菩萨啦，有呢个三足正界，所谓摄律二界系诸恶不作。涉善法界，所谓无善不修啊！若是话利益有情界，扰益众生，无生不道，咁啊，通明为叫做戒性行。咁啊，其次啊，佢就定性行啦。咁啊，定性行在此经咧，就系、是、多部分骗子出世间嘅上上事。咁啊，如同经初所说嘅有三摩提名大佛的首灵二王具足万行，第六卷嘅经文讲，佢话我同佛威力就宣说金刚王啊，继而还不知佛母金山王。若是话若个别而论，就系、是、对于当机啊所开示嘅二门圆通。咁就始终嘅定性行咧，就独指观音耳门三门。咁啊，若是啊，若呢个真实圆通呢方面嚟讲咧，就是、实无有前后之别嘅骗子啊，本经嘅二十五种法门，六根六尘六色六三一十八，再加上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十八加出嘅二十五化啦，咁啊由二十五位大善人大阿罗汉所修，咁无有啊呢、这个优劣前后之分，法法都系圆通啊，门门都可以入道，就系属于呢个出世间咧嘅常常嘅定性行。咁啊第三咧。就叫做慧性行，这个慧呢是指这个四性地位，那么以这个四地法呢来到发生这个智慧去修行啊，那么叫做这四性地位。那么既然是四性地位，当然分了四节呢，那第一叫做生灭四地位，那么菩萨观三界的二十五有，无论依报正报苦与乐，都是属于三苦之罪啊！的恼众生是无常无我，不净虚假，无一可乐嘅，咁啊属于呢个苦地位。咁啊，若是话佢知道呢个见思两种烦恼，有漏嘅善恶，不动嘅三业，都是属于三界受生之因啊！咁佢誓不复造。就属于呢个集第二嘅智慧。若是话以呢个四念处破呢个四颠倒，修三十七部品向涅槃成，慈悲誓愿广行六道，除自他烦恼业障之苦，咁啊属于呢个道第二嘅智慧。若是话颠倒因不起，业障亦不生。业障不生，苦果亦灭，咁就叫做灭第二个智慧。咁啊，第二个无生四地位啦，佢就观不净，色净自空，如镜照像，万法无实体性，洞达五阴，空无所有，所谓解苦都无苦，有真谛啊，咁啊属于叫做苦第二个智慧。咁佢明白呢个集制烦恼不离自心，咁啊呢个集制烦恼就如幻如化， 咁啊，所起呢个烦恼啊，亦系一切咧而幻同虚空相等，咁啊属于呢个集帝嘅智慧。咁啊，所致个烦恼系而幻化，能治烦恼嘅妙化啊，亦复而幻化，咁啊属于道帝嘅智慧。咁啊，诸法本不生，亦都无灭。即使有一法能够超过涅槃者，我亦都说佢为而幻而化，就名为叫做灭帝位。咁啊，第三啊，系叫做无量四帝位。所谓苦系有无量相啊，所谓分段变形两种生死，皆是系苦。咁啊，十帝烦恼亦有无量相啊。所谓五住烦恼漏无漏业，都系属于集帝啊。咁啊，道有无量相啊，所谓半满全实正坐诸行，皆是系道帝啊。咁啊，灭亦有无量相，半满全实一十六回所会嘅理啊，都系属于灭帝。咁啊，现在我哋以智慧故，遍知十法界假实差别，名为叫做苦帝嘅智慧。我哋遍知十法界嘅惑业因缘，名为叫做集帝嘅智慧啊。我哋遍知判满正坐诸行，名为叫做道帝慧啊。我哋遍达判满诸门嘅理论咧，咁为佢就灭帝位。咁最后第四种咧，叫做无作四帝位，所谓知涅槃，即是系生理，咁就苦帝位啦。若是话知菩提，即是烦恼，咁就集帝位啦。咁若是话知烦恼，即菩提，咁无帝位咯。若是知生死，即涅槃，咁就叫做灭帝位。咁啊，此经二十五圣所修嘅行门，若初心方便，咁啊，四种嘅四帝位行系各各不同。若是话能够正入圆通啊，就真系国子咧无作四帝位。若是无四帝位成啊，咁啊具足。这个二十五王三门能破二十五有，从事呢从体起用道众生，就如《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示意啊，此经第六卷观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成就无上菩提道，咁啊，又是重启起用咧，亦系现呢个三十现十四无畏四不思议嚟个度众生。咁只话二十四行所修，亦皆同证。由于唔系本会嘅当机啊，所以唔讲，就单指啊观音菩萨啦，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推耳门，咁就名为叫做第一咧，圣行咧已经讲完。咁啊，第二叫做梵行啊，梵者就系清净啊。咁啊，呢个梵行就系属于菩萨嘅无缘大慈悲，所谓大喜大舍，遍拔法界众生苦，而遍与法界众生乐。个说明始终个梵行咧，就唔系平常啊。呢、这个梵天所修呢个慈悲喜舍嘅四无量心，叫做梵行，亦都唔系藏通二教啊。所修呢个生缘池、法缘池等，叫做系梵行，而系说明咧大菩萨个无缘大慈悲。大喜大舍能遍拔众生苦，咁就叫做梵行。所以经中讲，佢话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国心，都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啦。咁啊，二者着下咧，合呢个十方就六道众生啊，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咁啊，亦都係二十五聲所從正啊，而觀音咧係為當機，所以本經咧就第六卷啊，就特別詳細開示觀音菩薩嘅耳門圓通，咁啊亦都特別開示觀音菩薩依呢個耳門圓通修行成佛啊，佢所起嘅大慈悲三十應入諸國土，就名為叫做梵行。咁第三咧係叫做天行啊，天就係第二天，即係第一二帝。咁啊，此經五十重音波中最後呢個色音啊，佢亦都説為叫做涅槃天，有一個天字。咁啊，説明色音煩惱初破，都已經啊開始明悟，慧登圓教初智慧。咁啊，從此呢個見道後啊，力運進修，從初住、力十住滿、十行、十兩、四加行、十地等國，乃至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啊，都係依此呢個天然嘅妙理而修啊，就名為嘅天行。咁亦都可以講，在呢個經題裏面啊，所謂大佛尊嘅如來密因，同埋十方諸佛行菩薩道之時，咁亦都係如此嘅大佛頂天然妙理啊！咁然後起修，以呢個不生不滅為本修因咧，咁就然後完成啊呢個不生不滅嘅果地修證，咁啊説佢為咧如來密因啊，而佢所悟嘅就係如此嘅第一二帝嘅道理啊，而佢所證嘅咁亦係證此嘅第一二帝嘅道理，咁就叫做天啊。咁第四咧係佢哋嬰兒行啊，咁啊嬰兒咧就係嗰啲小孩子，咁佢初初會行，等於話咧佢行都未曾穩陣嘅，咁啊初初企起身扶住啦。咁啊，勉勉強強可以行兩步啦，咁啊行多幾步都會跌噶啦。咁啊，所以佢呢個老婆婆啊，所謂慈悲心切，佢就彎低嗰條腰啊，咁啊垂低嗰隻手，咁啊拖住佢自己呢個孫仔孫女咧，咁啊帶住佢咧，等佢慢慢嚟到學行啊。咁啊呢種老婆婆嘅大慈悲咧，所對嘅。他自己的孫仔孫女，那是他們嬰兒行啦。那麼譬如我們的五族惡世的眾生，所謂根性暗頓，不容易接受啊這個一性的妙法，所以菩薩為度眾生，故引這個大雄大力之身，視同凡小，那麼不分這個言語貴賤啊，他冤親平等，就如同我哋孔老夫子所教學一樣啊，所謂有教就無類啊，不論你係咩嘅階層，亦唔論你呢個歲數多少啊，你總之肯落，佢就教你，唔分你個身份、歲數、平等咧嚟到教導，咁啊有教就無類咯。咁我哋真正大菩薩行慈悲心，亦復如是啊。咁啊，唔分你系乜嘢嘅阶层嘅身份啊，是系冤亲，亦都平等化道，所谓和光同行，令诸众生得见菩萨，同其此何？咁啊，或者是呢个五戒十善之行，或者开四禅八定、色无色界嘅因行，或者开始啊。通别三教种种的行门，以此呢是苦同贫少啊，提贫接引，咁亦都可以讲呢如同啊呢、这个《维摩经》里面所讲啊，佢话为诸众生都作不请有喎，咁我哋为大事呢，佢遇到呢个有缘嘅众生，咁佢都唔使人哋请啊。你只要同佢有緣啊，佢有咁嘅機會咧，佢就為之眾生咧，唔使整嘅。 佢哋自然咧去化到嚟，咁啊为知足生作不请有，咁啊说明菩萨嘅大慈悲啊，所谓平等化度。咁啊，本经嘅观世音菩萨三十应啊，应如何生得道者，即何生而为说法，都系属于呢个应而行所示。第五系叫做病行啊。咁啊，我哋菩萨道，既然一个无缘大慈悲度众生啊，咁啊，然之后我哋为乜嘢事去度众生咧？点解要度佢咧？为乜是菩萨道要起个大慈悲心呢？就因为众生啊，有呢个贪嗔痴慢疾妒共高我见人我是非啊，嗰啲嘅烦恼啊，无量无边，咁多个烦恼业障病。咁啊，既然众生有烦恼有业障病啦，咁啊，所以菩萨咧，亦都是其病啊，而道脱之，咁啊，亦即是咧，所谓呢个《维摩经》里边讲啊，咁啊，治呢个同类身。咁我哋维摩大师啊，佢入到呢个淫房，佢唔俾佢转啊，咁佢化嗰啲妓女啊，去出家做一个女众嘅法师啊。咁佢入到呢个卖酒卖肉嘅地方咧，佢绝对就唔俾呢个酒肉转咗去，不得已啊，转呢个卖酒卖肉嘅过翻嚟，咁啊令佢从此放弃啊个卖酒卖肉嘅职业啊，从事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啊，咁啊在呢个淫房为妓女啊，或者佢在呢个酒肆里边卖酒。或者在呢个堂里面劏猪杀鸭啊，呢啲都系属于佢哋众生自己本身啊嗰个贪嗔痴烦恼嘅业障病。咁啊，而菩萨咁啊，治呢同类身，与其同事啊，咁啊彼此同一身份，咁就无所谓高佢一等咯。咁你先至等机缘咧，说法都到佢啊。咁啊，呢种就系表明呢个菩萨嘅大慈悲啦。所谓视其同类身啊，咁佢有咩病啊？啊，咁你亦视同乜嘢病啊？啊，佢有乜嘢烦恼啊？啊，你亦视同乜嘢烦恼？咁啊，然后咧随机化度转佢过来，咁啊呢种就叫做病行啊。而同经中咁啊，当机安啊。他过去在这个空王佛所已经是发菩提心，等于说他本门都是大菩萨。那么现在即门在释迦牟尼佛座下，他是堕淫室，悔革多闻，都不如真修有益。那么亦都他明白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最猛最利的就是这个耳根。咁啊，因此咧，佢哋自己悔责多问，唔似呢个真修有益啊。咁啊，由是启发，使个大佛顶啊走灵验大教。咁啊，唔单利益当时法会啊，咁啊，亦都未来嘅众生得到利益，使到当时法会嘅大众及未来嘅末世苦恼众生啊。咁啊，人人。都依呢个耳根反闻自性啊，不随呢个音声流转，咁啊由此呢得到正入圆通，咁啊由此经观菩萨嘅三十二应，所有天龙夜叉恶趣众生，若是拗脱其轮啊，咁啊观音菩萨呢都系现身为佢说法。咁啊，呢种属于菩萨嘅病行，咁啊，此个五行之中，咁啊，星行、天行呢，就系为呢个上求佛道之行，咁啊，凡行以共婴儿行，病行呢，就属于下化众生之行，咁啊，说明菩萨所修呢个五行之中，咁啊，在治理呢方面就系上求佛道啊。在利他呢一方面， 咁就係化度一切眾生。咁啊，既然雙頭屬於智慧啊，下巴屬於慈悲，咁啊，菩薩自利利他，雙頭下巴悲智相運，咁啊，所以我哋就説為咧叫做菩薩嘅萬行。